不应该折腾折腾吗？是吧？也没白折腾啊。我们把李白的祖上太子李建成怎么被杀的，这汁儿怎么逃到碎叶，李白在这生的，在这长的，长到了五岁，哎，名字终于有了。这个李白啊，他这个名字有三种说法，说为啥叫李白李太白。第一种说法说李白他妈呀生他的时候刚要生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谁了呢？梦见天上的一个神仙太白金星下凡。这神仙有点天上唰来了，唰就扎到李白他妈的怀里去了，唰就没了。啊，这太白金星进李白他妈怀里头干嘛去了？不是作风不好，是没了，化了，化影了。然后李白就生了，然后李白他娘就跟李白他爹说了，这起名的时候就给起了个李白李太白，就这太白金星嘛，啊，两个人以为李白是太白金星下凡，就这么着起个李白。还有一种说法，就我上一集说那个，就是李白五岁的时候跟他父亲做了首诗，他父亲李克呀，本来这个文学造诣就很高，有一天到那个李花树园，就说了这么一句：“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放他先来。”本来是四句，刚说两句，下边的穷词儿的，说什么呢？李白就给接上了：“火烧叶林红霞落，李花怒放一树白。”哎呀呀呀！他父亲大吃一惊，把儿子抱起来了。李花怒放一树白，太好了，这一树白可太好了，这白得高尚纯洁，是吧？代表着高尚纯洁，代表着干净，要不咱们家都怎么刮大白呢？是不是？你们家刷墙都刮大白，说我就不刮大白，我要刮大黑，没那么干的，是不是啊？这白好。他父亲一高兴就给这李白起了个李白，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我觉得这还挺可信，就是李白他娘姓白，白氏，就李门白氏夫人。所以呢，这个李克呀给李白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把他娘的那个姓和自己的姓合在了一起，是吧？就这么叫李白的。现在也有这么干的，我有个同志啊姓周，他母亲姓杨，他叫周杨。你看这多好啊，好听，周杨。我还有个同志，他姓郭，他姓郭，他母亲呢姓于，他爸爸给起了个名叫郭鱼，郭鲤鱼，非熟了不可啊。反总而言之吧，这个名字他千奇百怪的。李白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到底为什么而起的，只有李白他爹和李白知道，咱就别瞎猜了。那么李白五岁这年，老李家发生了一件大变故。什么变故呢？就是李克呀有一个决定，准备搬回内陆。这个叶穗城再繁华，挣的钱再多，哎呦，这李克可是当地一个大富豪啊，他做商的，在这个唐代啊做商，也就是经商吧，被人瞧不起，就包括科考制度都不允许商人儿子科考，所以这个商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有一点呢，李克以前我有钱呢，我可以做善事，是吧？所以呢他做了个决定，这个叶穗这地方是大唐的一个边陲城市，不利于发展，还得回老家，回祖上之地，就搬回了剑南道绵州府昌隆县。他找了这么一个乡叫青莲乡，就把家安到这儿了。那么这一年是哪年呢？ 正是公元705年，也就是中宗神龙元年。李白5岁这年搬来的时候，恰巧是武则天病死那年。武则天死了，李克一想，这么多年了，我家的底案朝廷可能早也忘了，也不能追究了，几代了，已经70-80年了，过去了，朝廷兴许把这事儿早都忘了。就这么的搬到青莲乡之后，李克继续经商，说为什么李白这一生，他的前半生不缺钱花，有的是钱，是因为家中太豪富。李白上有两个哥哥，全都是经商的，他排行老三，下还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是经商的。所以呀，李白的前半生那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啊，千金挥去还再来，就这么个人。李白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诗词歌赋就格外的感兴趣。我们可以说，这个诗仙李白在作诗作词上、作歌作赋上，他有天赋的，就像有的人似的，天生就是干那个的。就李白小时候有一天呢，他父亲领他到县太爷他们家去串门，哎，这个他父亲跟县太爷两个人在这个客厅里头喝茶，县太爷对他爹也得客气啊，那是大富豪啊，县里头有什么个活动啦，需要一个赞助啦，那找李克，李克毫不犹豫，倾囊而赠。但是啊，这个地界谁也不知道李克他们家的身世，李克一谈到他们的祖上，那是闭口无言，遮遮掩掩。这县太爷跟李克呢正喝茶的时候，一个孩子李白非常小，就在这个县太爷他们家的前后院来回跑的玩，就跑到后宅来了。他大声的这一喧哗，结果呀，这个县太爷的老婆正睡午觉，就被吵醒了。他这老婆爬起来，手扶着这个栏杆，这脑袋往外一探，这谁家孩子啊，这么吵？哎呦，所有人全惊呆了，那仆人那衙门里的人都看着李白，大伙儿以为李白呀转身那就得跑，一般的孩子一看谁一吆喝马上就跑了，李白没有，倒背手转了一小圈，随后才溜溜达达往回走。走可是走，随口他做了首诗。他怎么做的呢？他做的是素面依栏钩，娇声除外头，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哎，大伙一听啊，无不挑大拇哥惊赞呐、啊！嘿，这孩子神通哎！结果这事儿就传到县太爷的耳朵里了，县太爷乐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叫李克过来，说连你把你儿子带来，啊，我看看这孩子做了不少诗词。这县太爷看了挺高兴。有一次啊，这县里头发生了大火，有了火灾。这大火扑灭完了之后，这县令啊也愿意作诗，就作了首诗在现场，说野火烧山后，人归火不归。他作了两句，一时就想不起下边应该说什么，结果李白就在边上。李白呀、啊、一更更小脖子给接了两句，怎么接的呢？说雁随红日远，烟随暮云飞。哎呀，把县太爷高兴，把李白给抱起来了。就通过这么两件事儿，足以见到我们这诗仙小时候那是多么的多么多么啊，什么叫多么的多么呀，就是多么的有才呀。 转眼到了公元710年，这一年李白10岁了。也就是在2月8日这天，这天是李白的生日。大清早晨呢，李克就把儿子叫到了切近，说：“给你点银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父亲我呢，得出去一趟，晚节回来，你呀，要买点好的。”好吃的好玩的都行，给你钱，过生日嘛。李白把这个银子就揣到兜里了，父亲就走了。那么李白又打自己家后门出来的，天下大雪，后街无人，李白想到街上买点好东西，他一推自己家这后脚门，一抬头，哟，这大雪纷飞的，在自己家这个后门这儿蹲个老头，这个老头大概有60左右岁，身材有5尺多高，上下一身黑色的服饰，那脸一条条，哎呀，这老头瘦的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太瘦了，60来岁顶多呀，这老头有40斤左右，这一年还没长成一斤呢啊。那皮儿包子骨头撑着皮儿，如果没这皮儿啊，那骨头非散了不可，没那个骨头撑那皮儿啊，那皮儿非得前后粘上不可，就这么瘦个老头。不过这老头二毛的炯炯有神，光线十足啊，那眼珠子射出那光，那跟嘎巴刀似的。李白就是一愣，他看这老头的眼神一愣，李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神。这个老头在这干嘛呢？在这地上画了个5子棋的棋格，自己在这下棋呢。边下棋还边说：“哎，可怜呐，可怜呐，天下无敌手啊！”李白就站在这儿了。怎么说站在这儿？李白对这个5子棋那是颇有研究，就在青莲乡，大人都下不过他。哎呀，李白对这个5子棋那已经研究到家了。你别看孩儿小，哎，这下棋啊可不论年岁大年岁小啊。你看咱们国家有几个象棋冠军，那个宗师级的，那小时候，就他小时候，你大人能下过他吗？所以这下棋啊，那可是个天赋。李白对棋就有研究，他就站这儿了。老头自己下，哎呀，可怜呐，可怜呐。李白就问了一句：“你可怜什么，老人家？”老头头都没抬。第一，可怜我5子棋天下无敌。啊？就因为我天下无敌，没有对手，我就可怜我自己呀、啊，还活着麻劲儿。嘿，李白一听差点气乐了，他往前呢探探脖子，他就蹲到老头对个了。老人家呀，这山外有山，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您不觉得您这话说大点了吗？您可怜天下下5子棋，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对， 言之有理。我跟你下怎么样？ 哎，那就来吧。 李白刚要伸手，老头一探手，慢。哎呦，这老头这边的眼皮抬起来了，他不抬起来，混子马脸一抬起来，李白就感觉到，唰，有这么2束光，不由得李白打了个激灵。 怎么慢？为什么要停下？ 小伙子，咱们俩赢点什么的怎么样？ 李白一听，赢点什么的？那您说赢点什么的吧。 这么办吧，咱俩呀打个赌，如果你要把我赢了， 小老儿我趴地上给你磕三个响头，拜你为师。 啊，李白一梗个脖子。那如果我要输了，你赢了呢？ 如果小老儿要赢了，你给我磕上三个头，认我为干爹，你看怎么样？ 哎呀，李白眨着眼睛，这倒挺合理。 好吧，那就来吧。 李白一梗脖子，就凭我输不了给你。两个人可就下上了。第一盘李白就输了，李白还不服，老头说，那咱们再下，我赢你这张嘴，把你赢得心服口服。一连老头赢了李白三盘， 李白往起一站，掸掸袖子，双膝点地，往这儿一跪，对着老头喊了一声，老人家，爹给你磕头了。 棒棒棒。 老头还不干了，停停停停停， 什么玩意儿，爹给我磕头了，谁是谁爹呀？你小子怎么还找便宜呢？重新叫。 哎，李白一咧嘴呀，有这么干的吗？听出冷缝来了。爹， 对，你把它顿开啊，这儿可是句号。 哎，那年没句号这词儿啊。爹，你老人家在上，干儿子给你磕头了。 哎呀，这回顿开了吧？ 顿开了。 好好好，下不过人家李白就要走，可老头儿不干了，回来回来回来，孩子，我是你什么人？ 你是我干爹呀。 对呀，我是你干爹，这大雪纷飞的，寒风阵阵的，冷飕飕的，冒着凉风的，你能把你爹扔到大街上不管吗？ 那怎么办呢？ 你得把你爹请到屋里去，得把茶沏上，菜炒上，酒烫上，热炕头上坐上，啊，堂前行孝，那才威儿。怎么的，磕完头就跑，我成野爹了我呀？ 嘿，李白呀，一跺脚，我，哎呀，这可也是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那就请吧。李白就把这老头请到家里来了，就在后院一个暖阁，还真就把老头周到炕上，然后拿上桌子，告诉厨房炒的菜，烫上壶酒。哎呀，老头还挺能喝，滋溜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很香。一直到下午的时候，李克回来了，李白还觉得这个事儿啊挺为难，怎么向爹说呀？李克把李白叫到前厅， 白儿啊，我给你的钱你买啥了？ 爹，我买好的了。 买什么好的了？ 我买了个干爹。 买什么？ 买了个干爹。 李白就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不由得李克紧锁眉峰，来的这是个什么人呢？ 好儿啊，你投钱带路，带我关桥。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克回来了。小李白告诉他，你给我的钱呢、过生日那钱我买了个干爹回来。李克这鼻子没气歪了，你买什么不好啊，啊怎么买个爹呀？那么李白就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啊，不由得李克是紧锁眉峰啊，他心里有结啊。他一想，想当年我的祖上玄武门政变被李世民给杀了， 杀杀！ 虽说现在事隔七八十年，玄宗在位，皇上变了，可这案子了结了吗？是否皇家要继续斩尽杀绝？此人来路不明，待我观瞧。就这儿，李克呀，就来到后边这暖阁。李白先进来的，见着老头乐了，嘿嘿嘿，你是我干爹，我亲爹来了。外边弹走一声，连龙一条，李克就进来了。他拢住目光往这炕上一看，哟，李克倒吸口冷气，见老头身高不足五尺，这老头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那两道剑眉，特别是老头这双眼睛，这老头年轻前是丹凤眼，老了的时候那就是眯了一条缝，那眼珠溜圆，二毛当中唰出了一两束光，就不由得李克打了个冷战。这老头什么人呢？啊，怎么这模样？这老头给人一种瘆人的感觉。老头一看李克进来了，由打这炕上就下来了，微微一笑。李克一想，这是我家呀，我得打招呼，可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您来了。”老头也乐了：“我来了，来晚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白儿啊，爹，赶紧告诉上茶。”李白出去安排上茶，老头一捋胡子：“您就是李克吧？”“是我。”“老先生您是？”“哦，我想你会奇怪的，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呢？”“李克，你坐下，我今天就和盘托出，把我的来历向你讲清楚吧，以免你心中有疑虑。此番小老而来，我还就不走了，就住在你的家。”“ 哦。” 立刻眨着眼睛，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那就听这老头说吧。老头又说了：“趁着小太白没在跟前儿，我就三言五语的跟你讲清楚吧。”老头就把这话讲清楚了，听得李克呀眼珠瞪多老大呀，差点吓着。老头说什么了？想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时候，保护李建成的是昆仑派，那么保李世民的呢是万圣堂。这个昆仑派啊，那乃是一个武术的大门派，那可以说在大唐十道 说你总提这大唐十道，十道这十道是什么意思？十道啊，就是十个省。清朝不南七北六十三省吗？明朝是南五北四九省，咱们的现在三十多个省。那么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它论道就等于省，它共计十个道，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是十道，共计328州，大唐是1573个县。这个昆仑派那是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十四派，它是上五门的一个门派，这正门正派。他们呢负责保护李建成，因为当年的昆仑派老派长跟李建成的关系非常默契，非常好。那么李世民为了打天下，为了建自己的这个势力，笼络一批人，他就用钱买通了万盛堂。这个当年的万盛堂的老堂主跟李世民的关系非常棒。万盛堂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万盛堂啊，乃是李六门的一个堂口，专门干一些暗杀行刺，那可是各个武林当中的高手。说你暗杀行刺没两下子，那你做不了这个。这个万盛堂保着李世民，两下在这个玄武门这儿展开了厮杀，后来血溅瑞阳宫，两下杀出人命来了，这个仇可就解下了。别看玄武门政变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可是这万盛堂和这个昆仑派因为当年互有死伤，仇解下来了，他们这武林当中这个仇啊可没解开。你看这个武林当中这些仇恨呢， 都一仇多少年，一恨多少代，没完没了。师父死了告诉徒弟，徒弟告诉徒孙子，哎呀，代代有仇，互相残杀。这个万盛堂已经换了两任堂主了，昆仑派已经换了两任派长了，两下这仇口还没完呢。但有一点，昆仑派是个讲信用的门派，所以老派长临死的时候告诉下一任派长，一定要保护好李家的根。你别看当年常氏跑到了碎叶，后来昆仑派经过多方面的侦查调查追踪，昆仑派派了八名弟子追到碎叶城，就在李家宅子前后安排上保镖了，明面是做买卖的，有卖瓜子的，算卦的，就在前后左右。为什么？就怕这万盛堂下毒手。一晃这么多年呢，那么李克搬回来，这昆仑派又跟回来了。就在这青莲乡前后左右也有昆仑派的人保护着李克家。那么现在的昆仑派派长是谁呢？此人就是33天天外天，昆仑山上自在仙。此人福姓司马，字如尘，司马如尘。那么二派长是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人送外号乘长风，沾言不见。那么三派长呢，乃是醉洒乾坤湖中日月醉剑客万杯染。现在这个万盛堂的势力也很大呀，万盛堂的势力那在天下当中可以说数一数二的， 现在万圣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姓沙，此人叫沙无忌。据说这人长两个脑袋。这人长得双头，你这多吓人呢！所以昆仑派暗中保护李家这么多年平安无事。那说万圣堂找没找老李家，这个还是个未知数。不过到李白这一代了，那么昆仑派的二当家的程长风展眼不见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一巴的嘴，说咱们保老李家这么多年了，七八十年了已经，与其咱们这么保护，还不如啊把老李家培养出一个剑客来，让他能自保，这多高啊。经过仔细观察，燕飞来锁定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李白，李太白。哎，这孩子太好了，聪明绝顶，大脑袋啊，长得细皮嫩肉的。李白一走道大有仙风道骨之感觉。因为这个昆仑派啊，他奉道，就是信道，包括燕影燕飞来都是道家，所以燕影暗中观察仔细，哈哈哈，此子可教也呀。所以跟孩子开了个玩笑，下了一盘棋，就赞他来到李克家。他由头到尾把自己这些事儿一说，喝得李克你也呆发了。他愣，他站起来了。哎呀，老先生啊，承蒙这么多年昆仑派保护我们家呀，李克何等何等。老人家我眼泪都下来。慢，李克慢慢慢。老头一回身来到老李家的时候，李白也看着了。这老头带着这么一个长棒子，好像外边搁布缠子包子，四尺多长这么个东西，好像个棍子，还有这么一个包，小包不大。老头一探手就把那包打开了。李克呀，这是当年太子李建成和我家老派长往来的书信，以此为证。他怕李克还不相信，随后就把那个长棍的包又打开了。打开之后，李克拢住耳目观瞧，呀，原来是一口大宝剑。这口宝剑是白鲨鱼皮剑匣呀，金石件，金吞口，风魔铜踏步口，三尺三的剑胆袍。就看老头一摁这老九燕床，嘎嘣一声，宝剑出匣，那是寒光洒洒。这口宝剑在那个面上就打印上边有一日有一月。老头用手把这剑捧过去了。李克呀，这是你祖上太子李建成腋下的太子佩剑，此剑名叫九天银河日月星。啊，李克早就听自己的父亲和爷爷讲过，说自己的祖上有口剑，在瑞阳宫混战当中不见踪影了，哆里哆嗦接过来，难道就是他？你看这上边有你祖上的名字，你看在那建堂都上印着李建成三个字。这回李克彻底相信了。前辈，你要我们做什么？由今天开始，一会儿啊太白儿回来，你让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把平生所学交给太白，一来他能自保，二来能发扬光大，振兴武林。哎呀，前辈，李克感激了。刚说完这句话，连龙一挑，李白进来了。他一听怎么的， 爹感激了。哎呦，我认这干爹，我爹都感激了。你敢立刻拉住了李一白的手，孩子，你过来。老前辈，他也知道这老头叫燕影燕飞来了。你把我这儿子收下为徒，我要大摆宴宴。 哎，不可声张。由今天开始，我住在你们家，就像个老仆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言下之意，都别让这李白知道，别叫师傅，啊，就尊一声你老就完了。外边一听师傅师傅的，怕引起别人猜疑，特别是防备万圣堂的人。李白听的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不过李克呢，告诉他别问，由今天开始你就跟老头学能耐得了。嘿呦，李白跟着燕影燕飞来，那燕影是什么人呢？昆仑派的二当家的，那在武林当中是顶尖拔了帽，武林的奇人高士啊。不但教李白的武功，而且老头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上那是颇有造诣。阴影然，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李白长到了18岁。这儿一晃8年过去了，那说李白的功夫什么样什么样，各位，我跟你说，你仔细听清楚。你看你在这个史记上啊，诗集上啊，李白各种资料上啊，我说这个你都找不着。你不信你翻去吧，这天大的秘密鲜为人知，只有孙毅知道。李白的武功，天家人三盘武功样样精通啊。李白的天盘武功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让人打倒不能救，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动炮鸳鸯炮，燕青就地18滚，是就地18翻。那么人盘武功，李白会的是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刃麻花拧劲带灯笼穗的，那李白可以说现在就是一等一的大侠客。大侠客，我怎么在史料上找不着呢？你看，你要能找着，你还能听我这部书吗？我这部书跟别人他就是不一样，李白那就是一纵身就上房的武林剑侠。不光会作诗，不光会喝酒，不光是诗仙酒仙，李白可是剑仙呢。你在那史籍上，在史料上，你就在李白的平生轶事上、字里行间，你慢慢找吧。我说这个都在上边呢，啊，慢慢找啊，别找快了。好了，咱们简短解说吧。这年是公元718年。乘长风，展眼不见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教李白已经8年了。老头啊，准备教李白10年功夫。说李白现在长什么模样？哎呀，太漂亮了！李白可长得漂亮，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啊，究竟有多漂亮。这天，老头啊拿了封信，太白啊，师傅，你出趟门，偏巧我这两天呢也有点小事儿，我出去半个月。你出门呢，这个地点离此不远，往北走戴天山。你到戴天山找一个在家道人，把这封信交给他。此人呢姓赵，叫赵蕊，赵道长。把信交给他。另外这个赵道长啊，那可以说学富五车，他研究那个学问呢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你在那儿盘横几日啊，跟他探讨一下学问，我半个月准回来，你呢也就回来了。是，李白答应了，燕影就走了。 就出门半个月，李白收拾行装，打扮妥当。他一琢磨，我带不带这口宝剑呢？这口宝剑可四尺长啊！这个兵刃谱上大家都知道，宝剑三尺三，就三尺三寸。这口宝剑，李建成这太子剑，九天银河日月星，可四尺长，那挂的相当威风。李白一想，带了他，一呢防身，二来，啊，这带子剑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像咱们走大街上是吧，别一匣子枪，那多威风啊，是不是啊？保险呢？这李白就准备停当，在自己家这个马厩里头，挑选了一匹马。他们家有马厩，太有了。现在这个李克呀，我跟你说呀，是地地道道的大富商。李白上边有两个哥哥，都经商的，他的弟弟也经商的，跟他父亲学经商的，妹妹还在家呢。所以李白这辈子基本上上半生都不缺钱花，都由他哥哥和弟弟周济他。你看他一不经商，二不做田的，是不是啊？成天游山玩水的写诗，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咋写诗啊？啊，啥也写不出来，被生活所迫，那受得了吗？所以李白不缺钱花，家里头骡马成群的，丫鬟奴婢什么都有。马厩里头，他牵了一匹马，跟父亲告别，然后骑着马，打马如飞，是够奔戴天山的。这个戴天山呢，是个名山。离老远，李白一看这座山是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室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红杏，西山碧桃，黄花漠漠如草。风号气曲，弯换羊肠小道，猿猴鹰鹿窜蹦跳跃，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目送渔翁吹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木鱼轻敲古庙，声中是透茶云霄，嘿，太美了。按照燕老道的指示，就是那信上的信封的地点，就找这个赵老道，问谁谁不知道。什么？这山上老道道有多少？赵老道，赵老道我没听说过呀。哎呦，李白呀，就跑到这戴天山里边，可就转悠上了。他东扎一头，西走一段路的，转悠了一天，眼看天黑了，李白可就迷失了方向了。太阳已经落山了，李白下不来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他把这马往边上这么一拴，坐到一个石头上，眼看着太阳渐渐的往下落，李白深陷在戴天山，才演出一段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辽世大梦一场，岁岁枯荣青壮，浴火而出八荒，燃尽天光。烽烟如钟，声声轮回不忘，秋暮凄凉。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抵御腐败，孕育廉洁之花。 北京时间16